上苏三有礼。 哎，罢了罢了罢了，苏三呐，你大喜了。今有案院大人在省中下马，太爷命我将你借往这太原复审，你这冤枉官司有了头绪，岂不是一喜呢？ 但不知几时启程？ 马上飞这就走啊。 夫人的长假 自然是老汉我的长假呀。 这次老本你前去收拾收拾也好咱路。 哎，就这么办，咱们回来见啊。

了全一吃，咱们就歇会儿啊。那是宝儿哪里当做了摇钱树，好长年家给他赚钱，何日是了啊？